大家好，我是毓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门票现已发售，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票价是988、688、388。表演的场地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买票可以去快达票售票网同埋通理琴网，要买就快啲啦！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毓敏喺边度啊？ 咩毓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毓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好，神秘之人同大家见面啦，就今日就係2018年嘅12月29号啊， 最后一次啦， 仲係啊，仲有两日就吓2019年喎，咁啊2019年咧就应该係一个相当之精彩嘅一年啦， 何解呢？ 何解 预咗咧系咪？ 咁你听完今晚我哋嘅题目就知道 何解，更加明解啦， 明解啦。嗱，今日题目咧就好简单啫，就系、是、我觉得咧呢、這个话题咧我哋都应该喺今年之内 cover 嘅， 嗯。 因為之前有實在太多精彩的嘉賓啦，同埋一啲題材啦，咁所以我哋就延後到今年嘅年尾啊，咁因為亦都呢個題目咧，亦都預示咗咧，就係未來呢兩年啊，2019年同埋2020年咧，就係關於呢個外星人啊 UFO 嘅問題咧，會唔會最終都揭盅啊？ 係白熱化啦。 係啊，因為近期咧，事實上你即係已經話講個別見到 UFO 已經唔係一個新聞嚟㗎啦，即係已經你如果隨時睇就差唔多每日。如果你肯勤力少少都搜索得到啦， 有啲硬體嘅嗰啲照片啊，好多咁， 好已經好多噶啦。咁問題就爭在即係個公眾肯唔肯好理性地去由頭到尾去分析一次啦。嗱，我舉個例係咩咧？就大家前幾日咧會睇到喺美國嘅紐約市咧，有一個好壯觀嘅自然現象，就係成個城市突然間咧見到一個天空上面一個藍光，咁新聞都有報導嘅。咁涉及到呢個藍光咧，就出現咗幾比我覺得幾奇怪嘅一個現象，就係、是、首先第一人嚟講嘅就係唔係 UFO 嚟噶，即係唔係外星人啦，即係大家全部一路即係講唔係外星人，唔係外星人。咁我就唔明點解你一定要諗到外星人啫，即係。但嗱，我就冇睇現場睇到，但我相信懷疑嗰、那個。那個自然現象係相當震撼的，即係啲人睇到過都，咦係咩事啊？因為係一個天空上面的藍光啦。 有圖睇到啦， 睇到。同埋如果你睇咗嗰個影片嘅話，你覺得就係、 好奇怪， 好奇怪嘅嚇。咁即係當我諗，如果大家喺片嗰度睇到啦，就係睇，係咪外星人襲地球啊，或者咁樣咁樣，咁可能因為大家睇得戲多啦，即係個自然反應咁樣咯。咁而家我覺得初步嘅解釋咧就。即係相當之諷刺嘅嚇，咁個原因佢就話咧喺個電廠個 transformer 即係個變電器咧就爆炸咁 樣。 大家如果你諗清楚咧，呢個因果關係應該調轉嘅。就唔係話因為有咗下邊呢個 transformer 爆炸，所以上邊個 有呢個現象， 有呢個現象， 可能出現咗呢樣嘢。 係應該係上面有呢個現象，就導致咗下邊呢個 transformer 出現咗一啲爆炸。咁我覺得個因果關係應該咁樣。 要再細緻啲調查嘅。 係啊， 即係嗰一前後啊，嗰樣嘢咧，有多時會習以為常啊。 係啊， 啲人就。應該係咁樣就有問題嘅。 係啦，我詳細少少講多少少啦。 如果我睇個片咧，的而且確就下邊爆咗先，咁跟住上邊咧就即係出現咗一個好巨型嘅一個藍光咁樣。係。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呢個爆下邊個爆能足唔足以令到上邊呢個藍光去到咁勁咧？咁呢個我覺得從個常識嚟講，我就覺得即係機會唔係太大啦。 喺嗰個八十年代尾嗰陣時候咧，都有好多嗰啲陰謀論有提及咧，即係話我哋嗰個地球嘅嗰個大氣層嗰邊咧。咁就有一啲陰謀咧，即係講話可能有啲能力嘅嗰啲政府啊，或者係一啲陰謀家咧，佢將成個嗰個大氣嘅嗰個裡面嘅嗰個改變咗好多，裡面咧整咗一個咧，佢哋有個計劃叫天幕嘅現象，即係話喺個大氣層嗰度咧，有一個咧直頭咧可以投射到一啲視像嘅一啲位。 唔係直情可以當做咩 ？Hologram 嘅 做 hologram 啊嘛，即係當咗個大氣層係變咗藍布景啊嘛。係 啦，咁啊 ，Comic，Comic。 啊，咁呢個咧就即係當時咧，即係大家講嗰時咧都即係 嗤之以鼻，因為覺得好笑啦嚇。 咁而家咧，你會睇到咧，用而家嘅科技或者佢嗰個，你會即係揾啲細節啲嘅資料咧，你睇咧。不是沒有這個可能，咁啊，呢個頭先佢講呢個現象咧，尤其是你喺城市嗰度咧，即係城市咧，嗰個叫做係光害啊，或者係空氣嘅染污咧，都可以令到嗰個成個嗰個底層嘅嗰度咧有一個改變嘅，啊，有個可能染污嘅現象嚟嘅。咁啊，所以即係呢個一睇咧，即係佢唔係一個我哋所謂嗰叫不明飛行物。UFO， 但係呢種係一種奇怪嘅一種叫不明嘅現象嚟嘅，咁啊都係列入咗落嗰個 ufology 嗰個嚟去研究嘅。 係啦，我就覺得咁嘅，我自己又唔覺得話你即係需要完全排除嗰個 UFO 可能性啦，即係。因為有你睇有某啲 UFO 係真係似呢樣嘢嘅， 係因為光嘅， 即係你如果你從一個自然嘅現象，呢個就叫做咧 electric arc， 就中文咧就應該如果冇記錯電弧啊，弧形球嗰個弧咧，攻住邊個咧？咁佢嗰個嘢點樣咧？就係話佢突然間喺空氣層邊咧有一啲嘅氣體咧係離子化咯，即係突然間變咗通電啊，咁就變咗即係如果你睇譬如話呢一個咁樣啦，中間是一個氣嚟噶嘛，佢突然間做到一樣嘢就係、是充咗電即係可以通電之後咧發光，咁啊佢發咩光就睇視乎嗰個頻率而定咯。咁自然界嘅現象就係咁樣嘅。 係，佢依個喺香港都曾經試過咧，我印象中我記得應該係2014左右嗰時候咧，即係有一次一個叫做係大新聞都有報告嘅，一個叫突然嗰個叫做氣温嘅嗰個轉變，咁啊整嗰個一場大暴雨，咁但係因為咧佢裡面咧即係有一個好巨型嘅嗰個雷暴嘅雲層啊，咁裡面咧即係喺好短嘅時間半個鐘頭之內咧。就有成3000多個電擊嘅， 即係影到嘅，係啊。 咁啊，咁我當時咧，咁我就都係響一個啱啱回家途中咧，就係響嗰個馬騮山嗰度，咁啊望住嗰個香港嘅景嗰度咧，就見到個雲層裡面咧嗰、那個光嘅嗰、那個即係發雷啊、閃電咧嗰、那個形象咧。就好奇怪嘅，同埋個感覺咧，因為喺度望嗰時候咧，就好似呢個雲層裡面嗰度咧一閃嗰時候咧，裡面係有啲好似有啲物體喺度嚟嘅喎。嗰啲物體咧就即係藉著嗰啲光嗰、那個閃嗰時候咧，佢係喺個光嘅前面同埋雲嘅裡面，咁咧就係你會睇到佢一個形，即係成個形態咧隱約見到，咁啊好奇怪，好多即係同車嘅嗰啲人咧睇到覺得，咦？呢個唔係一個叫普通嘅嗰啲現象嚟嘅喎。不過就都冇下文，你會睇到咧嗰個咧，你只係睇到嗰個天文台咧都有個記錄。咁好似呢啲現象咧，你會如果你喺留心咧，你會發覺全世界都非常之多出現嚇。嗱，變咗我哋有陣時有好多媒體都習以為常啊，唔會咁報導添啊。 係啊， 咁當係奇聞 啦。你睇到譬如呢個《紐約時報》啦，即係正經啲嘅報紙啦，佢啦。即係一個嘅爆炸，咁佢講明咧就唔係外星人，就將紐約嘅夜空咧變成呢、這個即係藍色咁樣，咁啊呢個 Man in Black 同埋呢個 Ghostbuster 咧就冇對呢、這個 需要展開， 唔係啊冇對呢、這個即係請求咧作出評論。咁我覺得有陣時呢啲嘢咧就體現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咧 其一咧就係對於啲自然界現象咧，理論上由於而家嗰個公眾嗰個教育程度已經相當之高啦，你係唔需要用呢個方法去解釋啦嚇。嗰啲唔係啲野蠻人啊，唔係個係文盲嚟噶嘛。你話俾聽咩叫做 electric arc， 譬如呢、這個即係電弧，咁我覺得冇問題噶。即係點解而家會出現一個咁嘅自然反應咧？一個好自然反應，我覺得係其實有一個心理個問題喺度啊。 係。 到到而家，大家係好，其實好驚呢個外星人嘅出現，即係心底裏邊啊。咁你就會反駁，如果驚外星人，點解拍咁多即係呢啲外星人片咧？呢、這個有一個心理嘅現象嚟嘅，就係你需要透過呢啲娛樂咧，去將你呢個心底裏邊嗰啲嘅焦慮咧，去宣泄出嚟啊！我唔知道你。即係同唔同意呢個睇法咧？ 有嘅，因為佢始終咧，你嗰個電影嘅嗰、那個依個娛樂文化咧，都係即係應時而生。咁、我覺得依個變成咗一個好多人嘅嗰個叫做嗰個談論嘅話題，就已經唔同以前咧，由郭順嫂唔知即係嗰啲咁嘅情況嚟嘅。咁、不過你頭先咧，台長你講一個好關鍵嘅嗰樣嘢，我哋就好泄氣嘅，就係、是、嗰個叫主流嘅嗰啲。傳統的媒體咧，反而對於依樣嘢咧，就用翻一些很舊式的嗰種叫做新聞的處理。 啊、 不過咧，即係其實嗰個都唔係變成一個咁大嘅影響力嘅。點解咧？因為佢用呢種方式嚟去做咧，就自然咧，咁啊市民咧就都會摒棄用呢樣嘢嚟攞佢嗰個渠道噶啦。咁、樣就因為佢事實上而家有其他嗰啲叫發布咧，或者有啲有心人咧，真係好悉心。或者咧，即係好認真對待呢啲 新聞 咁嘅新聞嗰時候咧，都有一種方式嚟去佢自己咧，就即係將佢咧，即係嘅研究啊，或者嗰個表達到即係喺度傳播出嚟嘅，咁啊變成咗一個新嘅現象嚟嘅，呢個 係。唔係，所以佢呢度咪講咯，即係一初頭出嚟嘅時候就係、是，如果我聽到我已經覺得即係好戇居，就話下邊個呢個電廠爆就。整個天空即係變咗藍色，佢呢度就係一個比較即係唔算主流嘅媒體，佢就已經講咗樣嘢，就係嗰個夜空嗰次喺禮拜四嗰晚爆係個原因係首先係因為上空出現一個好可能出現咗一個即係electric arc， 導致下邊嗰個財方話爆啊嘛。你而家普通咧，即係連個因果關係都要。即都搞錯咗， 以前咧嗰啲就唔會咁樣做嘅，因為以前咧佢最簡單咧都已經講俾你聽，幾點幾點有呢個現象，幾點幾點有個爆炸，一個傳統嘅傳媒嗰時間就係要嚟做。 同埋你唔識，你問下你問理學家咯， 係 嘛？你使乜點解會即係會 自己揣測嘅？ 自己揣測，仲要揣測都即係毫無常識嘅。咁啊，算到啦。咁我呢個係一個開場白嚟嘅啫。我只係想做一樣嘢，就係話咧。即係好多時咧，而家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我哋睇嘅新聞咧，係好被動式，即係人哋灌輸俾你咧，你就全盤接受。咁有啲新聞特登 spin 咗即係一個方嘅時候咧，咁大家聽完之後就以為覺得就係咁樣。但如果你諗啊，就好多嘢係唔 make sense 嘅。我哋今日講咩題目咧？就係、是、即係Donald Trump 啦，就喺應該係舊年啦嘅，我諗係年尾度咧，就係話佢哋會。發展美國的就係呢個太空軍隊力量，太空軍隊嘛。咁呢個係美國啊，即係傳統軍方嚟講咧，就第六支嘅即係力量嚟嘅。咁入邊咧牽涉個問題咧，其實相當之多嘅。你聽落好似好簡單，其實呢件事咧絕對就唔係一件普通嘅事嚟嘅。第一個問題啦 ，budget 點嚟啦？邊啲人管啦？佢個組織嘅形態點樣啦？佢隸屬嘅管理嘅形式係點樣咧？因為如果你係即係獨一個獨立軍咧，即係換言之就係空軍就唔受陸軍管喎，陸軍又唔受海軍，大家又唔同嘅兵種嚟嘅喎，即係呢個係一個兵種嚟噶嘛。咁點解會出現呢樣嘢？點解有一個總統佢突然間佢都唔係好屬軍隊㗎？佢連呢個兵役都逃避呢、這個人，即係越戰嘅時候啊，即 係好多總統都係咁。 當然佢諗到好巧啦，佢有錢啦咁啊。咁點解佢會做呢樣嘢出嚟咧？嗰個詳情即係始末係點樣咧？好可惜，由頭到尾到而家冇交代嘅。由於呢個冇交代咧，就形成咗好多不同嘅諗法。咁咧就其中一樣嘢，最近大家知道啦，就係呢個癲狗啊。 這個美國國防部長出號叫癲狗呢個馬提斯咧就請辭啦，咁亦都批准咗啦。咁話說其中一樣嘢，而家新聞流出嚟就係佢係極力反對有呢、這個、即係 Space Force 係 太空軍 太空軍隊 太空軍隊嚇。咁呢個問題本身咧，而家咧慢慢咧就滲咗少少出嚟，但係咧就語言不詳啊。 嗯， 即係講嚟講去，咦？我睇落去就唔係好好有說服力喎。 嗯哼，嚇。 咁導致到咧喺近日咧，即係我諗前兩日度咧，就有一份報紙叫《華盛頓時報》嚇。咁就唔好搞錯，呢、這個唔係《華盛郵報》啊。係 《 Washington Times》同《Washington Post》係兩張好唔同嘅報紙嚟嘅嚇。呢張咧就 V 運運少少嘅。V 運嘅個原因邊咧？因為佢以前嗰個老細咧，就係呢個韓國啊，文先明啊，即係嗰個應該係咩教啊？同一教， 係 同一教科水嘅。咁入邊報嘅嘢咧，通常咧就～一來就比較偏激少少啦，另外咧就多少少呢啲 V 運運嘅嘢嘅。 嗯哼， 咁佢而家條標題咧就好正嘅，佢就話咧，呢一個陰謀論嘅理論家就認為咧，佢創造佢即係提倡呢個 Space Force 咧，係證明咗咧美國咧係有呢個 UFO 嘅即係存在， 係 同埋有外星人已經係落咗嚟啦咁樣係嘛？咁、你話係咪證據咧？咁樣呢個係一個好側面嘅證據啦。咁但係佢提出嗰個疑問咧，我又覺得事實上係相當之值得探討嘅。我亦都遇過啦。原本我都覺得咧就冇可信性嘅。 嗯。 但係咧，我慢慢組織一啲即係不同嘅線索咧，我覺得即係成個題目係好值得研究。 嗯哼。 咁阿基奴手頭上咧，其實有一本日本嘅雜誌咧。就已經對呢個問題咧做咗一啲專題嘅探索嘅。 呢個我哋嗰個網友朋友啊，咁佢每逢去日本嗰時候咧，咁佢都整一份翻嚟嘅。啱啱呢一個咧係12月號，其實應該11月嗰時候出咗嘅一個專題啦。 即係佢早我哋一個月到嘅啫噃。 係啊。咁樣就佢其實基本上咧，咁我佢講嘅嗰個題目咧，裡面咧即係都有幾樣嘢咧，我哋特別之嘢都有提過。咁但係我覺得佢呢一本雜誌咧，佢今次做嘅專題就相當之好咧，就歸納整理咗好多嗰個關於美國。即最近嘅有依種叫做係呢個太空軍隊嘅成個咁嘅概念嘅前文後理，咁啊夾埋咧啱啱一月度出咧就講咗我哋上個禮拜講嘅嗰啲嘢納税嘅， 佢又講啊，佢又講， 我哋可以下次再歸納咁，啊整個專題嚟嘅，啊就係嗰一月號佢都有整出嚟，咁佢我諗佢多多少少咧，嗱而家講呢個美國呢個先啦，因為佢睇佢哋都睇到咧啊。成個美國咧，將呢一個咁嘅即係宇宙軍啊，呢種咁嘅概念咧，嗰個叫具體化咧，咁佢哋都懷疑係可能佢有一個已經假想嘅對手，即係中國啦。咁嗰個叫嫦娥計劃咧，就應該都喺呢一兩年嗰度咧就已經實行㗎啦。咁啊，係咪嫦娥計劃就咁叫做去登陸月球咧？咁啊，佢又冇講咁多啦，但係佢。佢就係提及咧呢個咧，就佢講翻咧，就係 Donald Trump 咧，其實喺前年啊，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嘅嗰啲資料都提及咧，就話佢已經即係用一種方式除咗嗰個政府嘅公佈之餘嗰陣時候咧，佢話係喺嗰啲好多美國嘅嗰啲電視台嗰度咧，都已經咧做咗好多好多咧即係有種叫。好似落藥咁樣樣嘅，即係話呢個世界咧係有古代嘅外星人嚟嘅，係嗰啲紀錄片啊，嚇咁嚟出咗嚟，咁啊甚至咧佢啱啱呢個專題嘅開始嗰時，佢都有一個更加 update 嘅一個證據咧，就喺個啱啱嘅8月9號咧，阿 Donald Trump 佢自己喺佢自己嘅網頁嗰度咧， 唔係網頁 Twitter， 係啦，喺個 Twitter 嗰度咧。就整一個叫 Space Force All the Way， 即係咧呢個太空軍咧已經係即係準備就緒啦。 係啦，咁佢咧就即係成個嗰個過程咧，咁佢都基本上咧就做一個歸納嘅嘢。咁我唔知佢有冇參考過我哋神 經，梗係冇啦， 好難講。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咧，其實阿台長你今次咧呢個設計咧就即係又好合呢個時宜嘅。咁佢都係咧，因為呢本雜誌已經有40周年嘅歷史咧，我由第一期買到而家咧。咁佢都係每次咧睇咧，有時啲料咧就即係唔係話真係咁多嘅，但係佢有個好處咧，就好似阿台長你咁樣咧，就係啱啱嗰個時機最好講嘅嗰樣嘢，然後就做一個整合一個報告，即係咁樣。 佢呢個風險故事，佢主要內容想講咩？ 佢主要咧，佢其實係替大概嚟講咧，就唔好講咁複雜啦，因為佢係專題嚟嘅。咁佢主要咧，佢就係咧講嗰個最近嘅新聞之餘嗰時，佢就係提出就話，其實由上世紀嘅1910年代開始咧，即係啱啱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咗之後咧，這個。即係已經鋪咗啲引子出嚟啦，就係、是，但係當時咧，咁佢對於嗰個叫太空競賽嗰個咧，係止於一種叫科技嘅一種研究，尤其是跟住納粹黨嘅嗰個叫做係佢裡面嘅嗰個叫做係新嘅嗰種叫做飛行嘅工具啊，嗰研究，而佢裡面咧就亦都會提及咧美國啊。英國啊，同埋德國咧，即係響由嗰個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咧，都有好多啲事件去歸納咧。其實嗰啲都係一個叫做飛碟嘅嗰種叫做研究嚟嘅咁啊。咁啊，去到今時今日咧，咁佢咧就即係好，佢做咗好多個 chapter， 好長喎， 係啊，係啊。 做了成十幾頁 啊！係啊，佢包括就係關鍵咧，其實同我哋講嘅都係一樣啊，因為係到1947年羅茲威爾啊，同埋我哋啱啱上一次講嘅嗰個即係南極探險咧，都是一個好關鍵嘅一個，佢都有提及嚟嘅。咁啊，去到個尾咧，嗰時咧，咁佢咧就有一個好強調咧，佢哋就係預測會唔會咧有一場會喺個叫做係近住地球嘅上空啊，有個發動一場咧，即係。好似以前咧列根嘅嗰種擔心，嗰種 星球大戰 嘅嗰樣嘢出嚟咧，係啊，咁所以咧，咁佢呢個咧就其實廿幾三十頁嘅一個專題嚟嘅， 係啊，嗱，我要補充少少啦，我唔知佢呢度可能都未必有講嘅，就係、是、咧我哋舊我諗係幾個好多月之前，我哋做過一個題目咧，就係講呢個Donald Trump 特朗普佢個叔啊，係就係接收咗呢個 Nikola Tesla 嘅。文獻我自己個人覺得就即係呢個太空軍同埋呢件事咧係應該有啲關係嘅。佢似乎唔同其他總統咧，即係佢係雖然喺華盛頓佢唔係一個 insider 啦，但係佢應該呢個人咧，由於佢年紀比較大，同埋佢個商業嘅網絡咧，佢應該係有一啲嘢係普通人係唔知嘅。即尤其透過他家族的關係、所以他很多的決策咧，同我哋一般理解過美國總統的慣常的做法是很不同的、而似乎咧呢啲做法咧，就喺其他人如果好似佢咁做咧，就會闖大禍。不過咧，好似佢做起上嚟咧，就有啲唔同的效果嚇。咁、我當然唔敢講拍心口話，即係佢出嚟會唔會被人彈啦，或者點樣啦。但係睇落去咧，佢呢個人知嘅嘢同普通人知嘅嘢應該有少少唔同，呢、這個我即係我第一個感受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呢篇文入邊咧亦都重提咗一件咧，即係我哋上個禮拜提過嘅事啦，就係話咧，佢係喺呢個政府入邊咧有一個自然嘅敵人啦，就所謂 the deep state 啊，就喺呢個聯邦政府入邊嘅 deep state。咁佢呢個亦都講好清楚噶啦，就係、呢個新聞本身啊。就話咧呢個即係根據一啲UFO 嘅研究者嘅講法，就話呢個 Deep State 咧就係關於美國同外星人接觸嘅一啲秘密咧，就係佢哋守護住嘅。Deep State is also the keeper of alien secrets。咁呢個佢敢唔敢自己話，即係呢件事係真嘅？佢話即係根據一啲 UFO 嘅 researcher 去講。咁、我哋就要有責任咧，就去講講咩叫 Deep State、因為上個禮拜我哋引咗一位朋友叫 Michael Sala 嚇。咁可能都識我哋香港一啲即係研究 UFO 嘅朋友嘅，佢就話咧呢個 Donald Trump 咧，即係同埋呢個 Deep State 咧，而家就鬥緊一樣嘢。個 Deep State 咧就希望咧中國咧就成為呢個未來嘅新世界秩序嘅領導者。咁、而佢咧同埋美國軍方咧就要贏，即、就、係、是、要捍衞美國嘅主導嘅地位咁樣。咁當其時我哋冇講到呢個 deep state 呢個即係深層政府啊嘅具體嘅意思嘛，咁、我覺得就即係喺呢度我哋都有必要咧，就比較詳細啲嚟講啦。咁deep state 呢個咧，如果你從一個好膚淺，即係或者比較正常嘅方向去講咧，就係話咧個政府入邊咧，佢有一班人咧就掌控咗權力，而呢個權力咧就大家睇唔到嘅。即使是一個民選的政府，有人換屆啦，咁但係換唔到呢班嘅，呢班長 喐唔到佢哋， 喐唔到佢哋嘅，呢班長期會喺一個即係政府入邊。即使係一個唔民主嘅政府，呢班人都可能存在，只不過就 在鏡頭面前你見到個獨裁者啊，舉個例啊，譬如邊個邊個邊個咁樣啊，要咩新時代咁樣，可能都唔係佢嚟嘅，可能有另外一期人。咁呢、這個即係咁嘅講法咧，就唔係太 V 運嘅。而我自己本人亦都好相信呢樣嘢。個具體例子咩？就係、是、舉個例啦，譬如喺美國聯邦政府咁樣。咁、那個政府嗰個最高層啦，咁啊換噶嘛，每四年換一次。譬如個內閣又換啦嚇，個總統又換啦咁。咁係咪換咗呢班人嗰個政府嗰、那個即係 agenda 會改變咧？ 唔會。 你有可能係唔會嘅。咁點解咧？就係、是、譬如話你喺國務院入邊咧，有一班人就係、是、啊上面會話呢班人唔會換噶嘛，即係你唔會成個會政府每四年換一次噶嘛，即係全部成個政府嚟換噶嘛。 你可以話嗰叫根層啦， 個根層 個根基嗰個係冇。 係啦，嗱你舉個例，譬如香港咁樣。香港咪有公務員嘅，咁你以前冇問責局長噶嘛，咁你咪換嚟換去，你咪話啊老細叫我做咩做咩咯咁樣。咁、但係到而家都係有問責局長之餘，仲有下面一班人噶嘛。你又唔可能換曬呢班全部俾曬其他人去做噶嘛。咁呢班人有冇佢自己 agenda 咧？咁咪有嘅。佢 agenda 可以去到就係、是你有咩事你唔好搞我啊。有啲咩嘢你唔好查嚇、總之就係、是、我哋做好我哋。即係每日九至五啊！我做咗自己嘅嘢，咁你唔好搞我咁。咁呢個就好膚淺嘅。呢個你有可能你可以話佢係 deep state 嚟嘅。即係總之佢係你叫佢做嘢，佢唔係唔做，不過做咗第二樣嘢出嚟啊嘛。咁呢個就好低層次嘅講法啦。咁如果係咁咧，就全世界所有嘅地方都有呢樣嘢㗎啦。 一定有 嚇。 呢依個你如果係即係再深入啲嚟講咧，就唔好講咁複雜啦。就好似譬如你話。香港主權移交就已經二十幾年 了， 咁佢咧係咪咧即係移交咗之後嗰度咧就全部喐曬咧？咁啊而家我哋又睇到喐咗好多，咁但係你基本上咧應該喺30年，即係佢再早10年嘅佢已經定落嘅有啲好基層嘅一種叫計劃嗰樣嘢咧，都仍然冇變嘅。你預咧就有30年嚟計啦，就即係。再超過30年之前40年咧，咁啊唔係咁擔保，要咩？但係有好多事情咧，喺就係30年以內咧，即係主權移交之前有啲部署，嗰啲就叫基層，再深層嘅嗰樣嘢點樣變？點樣改動咧？嗰扎有一扎好多嗰啲叫基礎嘢係冇喐到嘅，咁啊呢個其實係我哋好清楚嘅，即係作為一個區域嘅一個管轄區域嗰度咧。佢係咁嘅運作。 咁呢種咁嘅所謂即係 deep state 咧，佢喺邊度會體現到出嚟咧？主要有幾個方向嘅。其一就喺財經啊。 個 原因好簡單，就譬如咩原例匯率啊，呢啲每日呢啲外匯走勢啊，財金啊呢啲技術咧，因為佢個技術含量太高啊。你可能聽唔明啊嘛。譬如你要解俾阿習人聽咩？點樣同呢啲美國佬去即係佢哋點樣做 IPO， 佢哋點樣去即係去操縱嗰個國際匯率咁樣或者呢啲美國嘅T-bills， 即係嗰、那個即係財務嘅存放咁樣，咁佢未必入腦噶嘛，咁佢都係話你同我搞掂佢啦咁樣，咁呢班人形成佢自己 agenda 啦，因為即係唔係容易啊。另外咩工程？工程就係、是。阿水色工程咩？你嗱，你話而家呢個沙田呢、這個沙田站咁樣，佢扭咗幾多螺絲入去？最高嗰都聽到一嚿雲啦，我都聽到一嚿雲啦。佢淨係知道一樣，如果冇上到，個成個台都冧咗落嚟嘅。咁呢啲又係另外一嚿嘢嚟咯。 係啊， 咁anyway咧就係呢嚿嘢本身咧，如果係咁樣咧，就好 common sense 嘅。咁我哋所以唔多講啦。咁第二個層次係咩？第二個層次係比較深少少喎。咁咧就以前我都介紹過有個作者叫 Peter Dale Scott 啊，大家就唔需要記噶啦，所以我唔需要佢樣出嚟啦。咁佢係一個英文系嘅教授，而家加拿大，你都唔喺美國嚟嘅。咁佢就唔知點解轉咗行去專門研究政治。佢有個睇法就係話咧，其實美國好多殖外交政策啦、重要嘅外交政策啦、發動戰爭啦，佢嘅因素唔係好似而家我哋聽到表面咁講，就牽涉三個最重要嘅元素：毒品、石油。同埋軍火，要打一場仗嘅一個理由就唔係因為真係要打，而係話啲軍火商做咗之後咧，即係啲武器又要用咗佢。如果唔係咧，就係啲軍火商賺唔到錢嘅。 過咗個嗰個 即係使用期 expire 咗就唔得嘅，所以用咗佢啊。 咁另外就係譬如毒品啦，毒品呢個漫畫咧就證明咗佢講法係啱嘅，就係譬如話中央情報局有冇參與呢個毒品嘅買賣啦，甚至係輸入，即係將毒品輸入美國啦。咁啊聽落有天方夜譚，但係聽到就係，咦呢件事又係真喎咁樣，係咪？咁另外石油就更加唔需要講啦，就係譬如話。點解要打呢啲石油呢？即係點解要同呢個中東嘅關係要係咁樣咧？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石油嗰度，即係嗰個控制咁樣。咁呢個又唔係好嗡嗡嘢嚟嘅，只不過問題咧就係我哋喺平時嘅新聞我哋睇唔到，或者我哋教好多年之後咧，我哋先至有人去發掘翻出嚟， 係講出嚟嘅， 係講出嚟。 咁佢呢個三大，咁啊仲有一個咧，即係都緊要嘅藥苗。 是藥啦， 藥苗依樣都係嘅。 係 啊，你會睇到成個嗰、那個呢個，你可以話一個叫做係而家呢個叫做國際嘅嗰種叫做係一個叫做係裡面嘅牽涉到好多嗰種叫呢啲叫做係原料啊，或者甚至咧即係毒品咧，即係叫地下，即係嗰啲叫地下。 唔係佢嗰講嗰個講話就係話，甚至係官方係endorse 呢啲毒品嘅製造嘅。係 嚇。呢、這個就最近你會睇到好多戲都係講緊啊，就係、是、美國咧、原來咧之前佢同墨西哥之間咧，哥倫比亞佢嗰度咧，佢就做咗好多啲叫哪吒招。 係啊， 咁啊以前咧就即係新聞都有提及，而家咧就成爆曬出嚟添啦。係 啊， 咁啊所以依樣嘢咧，即係你如果你一直有留意嗰時候咧，你會睇到呢個就叫個深層嘅運作嚟嘅。 係啦、啊，嗱，咁如果去到呢度咧，都。即係未去到而家，即係神秘之係應該講神秘之係嗰、那個，即係對 Deep State 嗰個咧。如果係迎合嗰個觀眾嘅趣味咧，就係、是、呢、這個 Deep State 咧，就係、是、同外星人打交道嗰班人嚟嘅。咁點打交道咧？咁樣咁呢個牽涉咧就係、是、我哋上個禮拜一路去講個問題啦。就、如果你去聽呢個故事嘅話咧，你對成個即係十九世紀以來發生嘅事情咧，有完全一個另外一個睇法嘅。 係。 呢、這個故仔好簡單、好粗糙咁嚟講咩咧？就係、是、同外星人接觸咧，呢、這個唔係話喺1947年之後，由 Day One 人類文明之前已經有噶啦。我哋成個人類嘅文明咧，就唔係我哋自己由呢、這個猿猴人猿一路進化嚟，即係慢慢咁幾廿萬年咁樣累積翻嚟嘅。而係喺突然間喺某一個段時間之後咧，就有外星人攞咗地球。咁跟住咧，佢就用一些方法令到這些人員呢就突然間是進化得很快， 是就是那叫做智人的出現， 他們都留下一些痕跡這樣、但是一直呢他們就沒有一點去干預那個地球的事務的，間不中來一下給你投一些show給你看，那是什麼時候開始就即跟那個地球人的、交往呢就變得很頻繁呢，就是始於19世紀末，特別喺呢個神智學會咧，佢哋研究咗呢個通靈嘅技巧之後咧，就慢慢去接觸。初頭佢哋唔係好知道呢啲係外星人嚟嘅，佢哋係以為呢啲係一啲所謂 嘅嗰啲靈魂嘅意識 咧。係啊 ，hidden masters 係咁呢個 hidden master 呢個係好重要嘅概念嚟，我將來有機會好即係會詳細講，就係話好多智慧、好多知識咧，我哋唔係透過我哋自己嘅諗係得到嘅，係透過一啲即係超智嘅生命。賦予我哋嘅，咁啲超智嘅生命當其時唔係好清楚，即係究竟係邊度嚟嘅。但係慢慢咧，就開始去到二十世紀初咧，就有一班人咧就維利會VRIL， 咁咧就上個禮拜我哋講過，但係喺今次咧又出現翻呢個故事，就係佢哋開始認識到呢啲人。咁佢哋最初認識到人係咩人咧？就叫 Nordics， 啲人咧就係金頭髮嘅。咁呢啲人咧，佢哋當其時理解為就亞利安人，咁所以就當其時溝埋咗幾樣嘢，就係亞利安人嚇、就同埋啲亞特蘭蒂斯，咁佢哋去通靈嘅時候咧，佢哋見到呢班人咧，又佢哋以為係亞利安人，咁、亞利安人即係呢個維利會呢個好得意啦，我上個禮拜漏講咗，就係而家嘅產品咧，我細嗰陣時有用過嘅，但係而家就唔知即係用冇人用啊，不過原來我發覺咧，最近發覺佢仲然存在嘅。就是這個保衛爾牛肉茶， 正嘢嚟㗎， 正嘢嚟㗎，真係正 嘢，好濃嘅牛肉味， 好濃嘅牛肉味， 冇你腰力，係啊，有力周身都有力， 係啦。咁呢、這個 Bovril 呢個咧，前面嗰個就解牛嘅，咁嗰個牛嗰、那個那個字你又以為 cow 啦，咁其實就喺拉丁文咧就係呢個 bovine 啦，即係瘋牛症都係用呢個字 ，bovine。但係佢後邊嗰個咧 ，bovril 嗰個咧。 你睇就係維理會嗰個字嚟喎。 咁我就唔知咧，呢個即係公司嘅創始人係咪佢哋都相信呢個維理會呢個呢個力呢個呢呢樣嘢？ 你喺嗰個文字嗰個解釋咧，裡面嗰度你揾到個 揾到，總之揾到，直頭係直頭係嚟 嘅。因為你用字眼嗰個嚟睇咧，就會裡面有好多線索喺度咧，就暗示個 進。咁啊，長話短説咧，就係而家呢個關於個飛碟嘅問題咧， 嗯。 如果用呢個故事嗰、那個那個歷史係全全要修訂就唔係1947年見到即係萊斯威爾或者啲 Kelly 係呢班人通靈咗之後已經開始去嘗試去掌握嗰個飛碟嘅技術嘅。 係嗰、那個始創期， 嗰、那個始創期嚟嘅。 其實係1947年， 好似呢本書而家好似係咁講法， 有講到嘅。佢最主要佢都有講俾大家聽咧，因為1947年咧就將嗰個叫做係不明飛行物係用一種叫做係飛行嘅科技嚟去而即係科學化咗佢，就變咗係學術嗰、那個嗰、那個開始嚟嘅。咁、但係佢之前嗰度咧，嗰、那個來龍去脈咧，就好似你嗰個話齋，就成個喺工業文明嘅出現之後嗰時咧，大家咧就開始用一個新嘅眼光嚟睇呢啲叫做係飛碟。以前講嘅外星人因為嗰時講外星人咧，可能係當係神啊，或者鬼啊，或者天外仙女啊嗰啲咁嘅現象。咁、就將佢再好實體化咁樣嚟咧，去放落一個叫用現實世界科技嘅眼光嚟睇呢種呢種咁嘅以前留低的一些線索咁樣。 嗱，呢個咧就解釋到點解喺德國咧嗰個火箭技術咧突飛猛進啦。 係。 咁與此同時咧，原來另一個版本就係呢班即係外星人，亦都唔係淨係同德國去接觸嘅。 係。 佢喺度同美國去接觸嘅。 嗯。 美國原來咧有個其中一個講法就係咧，喺1930年代咧，羅斯福嗰陣時已經同佢接觸過嘅。 係。 嚇。但係就傾唔成。 係。 傾唔成。咁跟住咧，到呢個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就不是德國納粹黨和美國的盟友打、原來是兩班外星人打、 這個剛剛現在叫聖誕尾的時候有一部戲DC 那套漫畫出來就 水行俠、 水行俠就捲席全球很多人呢就去看嗱，你會以為嗰個純粹娛樂啊？有佢而家佢依套都相當之掂嘅，啊咁樣即係掂，我哋唔係我哋個範疇啊，我哋唔講住啊。但係佢裡面提出咗嗰個叫做係成個亞特蘭提斯嘅文明，即係我哋叫傳說嘅，只係嗰時阿里士多德啊或者柏拉圖啊佢哋有提及嘅一個叫做係嘅一種叫做古文明嘅裡面咧，佢就講俾大家聽，喺一個海底嗰度咧。是假設在漫畫世界裏面它是存在的。而它裏面呢就很具體講了它有一種叫七個國家。這種七個國家裏面你不要以為就是 DC 那時候那些漫畫編劇自己老作。因為它這個七海即跟我們中國講的四海龍王、那些種族 對應到的。 有對應還有在個人智學會的時候呢他們都有說即是在個古埃及之前即係我哋依個新嘅依個大陸嘅文明形成之前咧，依、這個亞特蘭提斯嘅文化咧，佢係響佢哋嗰個腦海或者用一個通靈或者用一種叫做係意識嘅嗰種叫尋覓嘅方式咧，就都揾到好多資料翻嚟。咁而佢裡面咧講咧都係有係用七個族群咁嚟去講嘅。咁而咧咁啊即係總括嚟講咧，咁可能嘅一陣有時間 detail 啲講下邊啲族群啦。咁但係佢就係都提及咧，而家我哋嘅所謂即係而家嘅嗰啲古文明，譬如咧你講中國嘅文化或者羅馬嘅文化、巴比倫嘅文化咧，就大部分咧就即係咧響亞特蘭提斯嗰時期，佢哋已經呢種種族咧。已經存在是承接下來的、舊的那個變了水底但是個故事、或者一些傳聞就說他們是沒有停過、有些就是聚居在水底變成了叫水底人來的、而呢在陸地裡面那裡呢就形成一個新的什麼 有地底還有地底人還有南極人、 他就有一個最有趣的就是他說他最早上岸的那批還有令到亞特蘭提斯呢是決定要整個文化去將它停一停、再重新執過呢那個呢就是他們第六第七的那班族群呢即是進展的那班族群呢就、出現了一些叫做是成長的一些謬誤、所以就逼住咧成個文明要終止，佢哋用自己的方法終止咗佢，然後就新整出嚟。咁啊一種咧就叫做亞海第人啦，咁啊你睇到嗰部戲都有提及嘅。另一個係乜嘢咧？ 佢又叫蒙，即係蒙古人嚟嘅。咁啊，蒙古人咁啊，即係你如果講啊，我哋都你睇到北方嘅嗰啲人種咧，就都係蒙古 蒙哥人，蒙古羅啊。 咁啊，佢第一批嗰啲咧就叫羅亞人咧，就其實就係有人都懷疑應該就係嗰啲羅馬拉丁啊，即係嗰班人嚟。而啊，突厥人啊，講到明咧，就係土耳其嘅嗰班咧。 係啦，嗱咁你聽落咧就係話極度威嗡嗡啦。咁我哋以前都唔係呢種態度，但係問題咧就咁樣。 這個人治學會裡面那些是的，他裡面做 的那些講是純粹吹水的嘛，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呢有沒有證據，你證據是怎麼 define 法，何謂證據呢，譬如有人講這個是不是證據呢，講這個人的背景是怎樣，還有動機是怎樣，他是不是想賺錢呢，這些 是不是證據呢，這個就比較難，我們就很肯定一樣的，到現在沒有一個很硬淨的證據，舉例啦，你不會捉到外星人出來啦，你不會找到一隻飛碟出來，亦都沒有外星人從天而降，但很多環境的證供你就不可以這麼忽視，就是裡面有一些東西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去到這麼威嗡嗡呢，很難說，因為剛才我講的那些，重申一句，我不相信的，即係我唔相信第二世大戰係兩班外星人打緊嘅，但係而家即係只不過有一個咁嘅講法。咁啲講法其中一種證據係咩咧？咁我哋首先要喺度交代，因為譬如話呢篇文咁樣啊，出咗一張報紙，一張叫即係都係叫主流嘅報紙啦。佢唔可以就咁講話有班即係傻佬就係話啊咁講法，咁我而家信咯。佢就 call 咗啲例子，佢 call 嗰啲個咩例子咧？就係呢只即係喺圖片入邊見到呢叫 X37B 啊。咁咧大家知道啦，而家即係美國用緊穿梭機噶嘛。或者穿咗機都唔係點用啦？佢原來唔係喎，唔止喎。佢原來有呢只嘢咧，係環繞個地球飛嚟飛去喎。呢個所以叫做 orbital test vehicle 啦。而且咧，這個即係環繞地球呢只走嚟飛呢個唔係近幾年嘅事，係2010年已經做緊嘅。佢個構造原來同穿梭機唔同嘅。係燃料嘅推進啦、外殼啦，完全係完全唔同嘅。咁其中一樣嘢點解？一件咁重要嘅嘢，大家冇聽過人去講啊！舉個例，如果穿梭機咁樣，哇！邊個入上穿梭機做太空人啦咁樣？邊個即係做曬新聞㗎嘛？呢只嘢咧，即係而家影咗出嚟先話俾你聽，原來 係啊係啊有㗎，咁而家因為俾你影到咯。 唔係咁，佢又唔係話咁誇張，但係咧，佢唔會好好濃，即係好詳細話俾你聽，即係究竟呢只嘢係咩嘢嚟啦？咁於是乎咧，就引起好多猜測啊，就係究竟。遲啲會出現嘅，如果出現到嘅話，呢、這個美國嘅太空軍隊，佢係咪呢類咁嘅 呢種型號啊？呢種咁嘅 其實呢個已經係飛船嚟嘅，呢只已經係飛船嚟㗎啦。只不過大家咧就冇詳細去講俾佢聽，即係冇好詳細嘅資料。 即係佢有條件可以咧就飛出大氣層嘅， 係 啊有嗰啲咁嘅裝備。係 環繞地球啦，即係一路即係或者佢去得遠，再遠少少，佢即係得唔得我哋唔知啦嚇。咁但係呢、這個即係究竟呢？譬如呢類咁嘅 科技， 佢具體個目的係咩嘢咧？這個到依家都冇交代嘅， 係 嚇冇。佢係咪一個戰爭嘅用途咧？譬如舉個例，譬如話佢係咪即係飛到某個階層嘅時候，佢即係用一啲技術去打殺即係、就是、去破壞曬其他國家嘅衛星咧？咁而家都冇講嘅，係就喺呢啲地方度咧，就出現咗一啲即係 蛛絲馬跡啦， 蛛絲馬跡喺度咯。 咁啊，佢而且你會睇到好明顯咧，就譬如呢啲新聞咧，佢基本上咧，佢都係側面咁啊講俾大家聽。即係除咗有好多呢啲叫做係科技嘅研究咧，係好快咧就即係都變成咗即係公開民間可以知道，或者後來就落埋喺民間可以用得到嘅一啲科技之外咧，咁啊美國政府其實大家其他嗰啲政府都係會咁做嘅，佢都係會研究一啲即係自己即係要一種叫投資嚟嘅科技投資嚟嘅，去研製一啲新嘅一啲科技。而佢令到咧，即係佢日後有必要嘅時候係有作用。咁啊，尤其是呢一種咁嘅叫超級科技添啦。一去到一個叫做係，如果有一個叫所謂個宇宙軍出嚟嘅時候，呢個就係可以派上用途。 不是公布了之後接發展這個科技的。 而且他上去是即是現在最長是二百多天的。 對，因為他當他你比如發現的時候，他現在他都倡議著有這個叫宇宙軍的那種概念出來的時候、當一出來的時候，他不會告訴你說、我現在將要做這件事，五十年之後才做，這樣他是已經有一種部署，而那個叫現在可以一個叫適當的時機，用一種方式來去講出來了、已經這個計劃已經差不多去到一個完善的階段，而就公開了。 他現在這個呢就相當之長的了，是718日，即是 最近那次是2017年的。但是很奇怪的，他、美國不是太想去將來這件事的，即是破紀錄咁樣，理論上如果是一個科學成就，點解美國唔會宣傳出咧？佢唔係好講嘅。咁你就要抄。咁你話係咪 classify 咧？咁有啲人話 classify， 但係 classify 到我哋都知咧，就唔係 classify 啦。即係只話你知道，不過咧唔係好多人講嘅。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就係佢喺呢個 Donald Trump 佢正式即係話個美國軍成立啦時候啦。咁呢嚿嘢。那個角色是什麼呢？到其時我相信會說 的。所以、台長你就都特登說這個題目要在2018年尾來去做這個專題， 我覺得都很明顯大家都會相信在2019、到2020這兩年之間呢，就是一個很大的整全球的個國際的形勢有一個很大的轉變的、包括即尤其是包括現在那種叫做是電信科技的那種競爭、已經很白熱化了、就這個呢、那個太空的那種競爭科技呢，它直頭要是針對緊內地現在的那種叫做是航天計劃的嘛、因為、現在就是內地都是很即現在 很白熱化，告訴你就是說應該如無意外就2020呢，他們的那個登月的計劃，嫦娥的計劃呢，是落到月球呢，是一個叫做是2020做一個指標來的，即是兩年之內裡面那裡呢，他都告訴大家呢，我是實行這個計劃出來、我覺得這個美國呢採取一個這樣的行動呢，都是要告訴 大家有種平衡反應。你說這個就很正常的、就是說、大家又發展另外一次的、科技競賽、但問題 Deep State 去到這個階段，就是這些技術不是人做出來的，這些技術是外星人給他們的、你記住這個很大的分別的。Deep State 是什麼？ Deep State 其實就是外星人和人類之間溝埋了、可能甚至裡面有外星人在指揮、這個 Deep State 要個地球，要個政府做些什麼事的、 或者也好像個水人俠說的，這班外星人等同於那些叫水底人裡面在有派別之分， 是有派別之分的。 你現在可能呢，即除了那個叫那個地面上的國際的那個形勢，大家怎樣配合，所以現在內地都是一帶一路啊，等於串連你之餘的時候呢，其實外星人那裡呢都已經在設計餅制了。 不是，我們最大疑問，我最大疑問呢，就是外星人有沒有跟這個中國的政府是溝通緊、這個是一個即 咁啊，你話有冇啦？ 我唔敢講，我都唔識。 我覺得咧，就而家有依啲咁嘅行動咧，咁啊，Donald Trump 都講俾你聽咧，你會睇到佢有個潛對白咧，講咗俾你聽嚇、你唔信唔信都好啦，佢認為有， 係啦，咁佢認為有， 佢認為有，所以佢自有依種準備嚇、如果唔係，佢使咩咁大準備啊？因為如果以嗰個現實嗰度，我哋咧就睇到啲好多啲數據都睇到咧、如果真係美國係要針對內地嘅話咧，他不需要做那么多这些行动的。他有一种叫他的個情报的掌握、我觉得他已经这种他如果他想跟内地有一种角力的话，他已经可以做到很多事，不需要上太空的。 现 在上太空那里，你会其实执行就讲了给你听，他不当了这一件，即譬如或者他牵涉到有外星人在那里叫做是、存在，或者有靠拢不同地方的不同國家的、特別呢，可能那班外星人最關心 那些國家 的那種的情況出現，是令到美國他自己都覺得有些擔心。 是 這樣都爆出來了，在深層裡面呢一定都是有外星人幫過他啦。第二個覺得他知道有班外星人呢跟他達不到一些協議呢，在那幫緊他們的那個假，即是他們的所謂的那種叫對手。 好，那么呢、繼續呢即係講埋嗰個古仔先至咧，去講啲證據啦。咁呢件事係點樣咧？呢件事嗰個古仔就話咧， 在羅斯福即係呢個外星人第一次接觸咗啦，跟住到邊個咧？就到係亞瑟摩威爾啊。 係。 咁呢件事就即係進入嗰個成件事個高潮嗰度啦。咁所以我哋要花少少時間去講一講。咁呢件事都喺 UFO 界都耳熟能詳噶啦。我相信好多香港嘅報紙啊、網台啊或者咩節目都有提過，就係喺1954年嘅2月20號啊，同埋21號咧。就艾森豪威爾咧，總統咧，就突然間咧就唔見一日，唔見一日，咁啊係事後係話咩咧？事後就話佢咧，佢原本就應該喺呢個加州中旅全打 golf 嘅，但嗰晚咧佢就食燒雞，就整親咗只門牙，咁啊邊只門牙都有講嘅，即係呢個左邊嗰只側邊嗰只門牙，咁就崩咗，於是乎咧嗰晚咧佢就要去咗個牙醫嗰度咁樣。咁啊，阿基同我諗呢件事，你都以前都講過噶啦，係嘛？ 有講過，1952年嗰單 啊。係啊，應該係54啊，如果冇記錯就。 哦，係五二定五四。 唔係，而家對嗰個事件嗰、那個具體內容咧，都有少少分歧嘅。咁我就係講其中一個版本啫。但係1954年嘅2月20號咧，同埋23號咧，就 officially 咧，阿斯隆威爾咧就突然間唔見咗。咁第二日就話佢去咗整牙，第二日 back day 翻話佢去咗整牙，咁同埋呢件事出現咗個好怪嘅情況，就咩咧？就係、是、咧當其時嘅 AP 美聯社咧出咗段新聞，話佢死咗。 係 呢段新聞咧，即係 骨毒啊！ 唔係啊，係 Teletext 嚟嘅， 好似亞洲電視嘅嗰啲新聞， 係亞洲電視咯。咁但係當其時唔係電視出噶嘛，係通訊機出噶嘛。 嗯， 出咗之後出咗兩分鐘就收翻。 嗯， 好啦，咁呢只係後來先至逐步即係 release 翻出嚟噶。 嗯， 咁咧就同埋寫嘅來源咧，我都核即係核對過，就係、是、係華盛頓郵報。 嗯， 比較正經少少一份報紙嚟嘅。 係， 就重述翻呢件事就發生咁啊。咁喺 UFO 界入邊咧，呢件事係講咗咩出嚟咧？就係話咧，當其時佢就唔係係去呢個加州嘅。 嗯。 佢唔知去咗佛羅里達州定邊度啦，就係咧表面上話佢係有牙病，實際上佢係見一班外星人。呢班外星人係咩人咧？就係 Nordics 啊，即係我哋之前講嗰啲，即係金頭髮嗰啲啦，同人嘅樣冇乜分別嘅。但係咧，如果你行埋去睇咧，就係佢哋啲皮膚咧好白嘅， 同埋隻耳仔長啲嘅， 耳仔長啲啊！你見過 啊？唔係，我睇過啲相，嗰啲似有啲嗰啲你睇過嗰個叫做係西藏啊嗰啲高人啊，佢嗰種咁嘅嗰個形態形嚇，係比較長啲嘅嗰個係。 好啦，咁咧就呢班外星人係同佢要講啲咩嘢咧？咁樣就話咧，嗱而家地球咧就發現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咧你哋個核能啊，即係用嚟做核彈嘅咧，就可能隨時令到個地球毀滅。咁同埋你班人咧，就喺個精神狀態、精神方面咧，就相當之唔掂。咁如果再搞落去咧，你就地球會毀滅噶啦。咁咧就叭叭叭咁樣就話咧，嗱你哋而家咧就要撤銷呢個銷毀所有核彈。咁咧就同埋咧要提升你哋自己。咁我哋可以俾啲技術你嘅，不過咧你就要銷毀曬啲核彈。當其時阿夏話傳説就阿森姆威爾咧就完全。即係覺得匪夷所思，唔肯答應呢樣嘢，就要即係呢個就冇即係唔能夠完成呢一個咁嘅談判， 達成嘅談判。 咁但係如果呢個達成咗嘅話咧，就會簽一條條約嘅。咁簽唔成啦。嗱，咁頭先我哋講嗰個新聞喺邊度嚟咧？就係而家呢段新聞啦，就係2004年嘅2月19號，就有提到就係美聯社當期出咗一個華盛頓死咗嘅一段咁嘅簡短嘅消息㗎。咁呢條新聞就叫 Ike and the Alien Ambassadors， 就涉及到頭先即係喺 UFO 界一路傳説緊嗰個事件啊。咁呢件事件後續係點樣咧？佢傾唔肯制之後咧，咁跟住第二班人同佢傾啦。咁呢個就應該係呢件事嘅下一年。應該是2月，就話咧有一班就係 Grace， 即係呢班 灰類人，月球落嚟嗰班， 月球落嘅你嗰班，咁就話咧佢哋肯傾嘅，佢哋咧就冇要求你去銷毀呢啲嘅物件， 沒有要求你銷毀這個核彈，但就用另外一個條件去交換，就是你借一些地球人給我，我們再跟他做一些生物上面的研究，數目呢就我們要交代的，還有這人呢如果我們脫了他之後呢，我們會原封不動會給他出來，還有要確保他以後那個即健康的，不過呢他記即這個經驗呢我們會跟他洗走他的， 那些 Gray 呢就都沒什麼太作用的，他們不是頭來的嘛， 是嗎？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第一批的那些 那班是頭來的， 是啊， 其他一頭還有一些 Diamond Head， Diamond Head 是嗎？那這班 Gray 有很多個名字，剛才這 Nordics 有第二些名字叫 Tall Whites，即全部你講都是白種人，但我懷疑即我一直很懷疑就是一路在十九世紀講緊個阿里安人，其實就不是地球那班阿里安人，係實際上係講緊呢班人嚟，即係呢班嚟自外太空呢班人嚇。咁兩個嚟自不同的星系噶。咁呢班 Grace 另外一個名字叫呢個應該係 J Rod 啊 ，J hyphen 跟住 R D。咁我唔係好知道點解叫做呢個名啦。咁另外傳說就好似佢哋都係變咗係呢啲 Reptilians 嚟嘅。即是這些蛇人， 是 蛇人的意思就是我上個禮拜說的，就是那隻眼呢是菱形的， 是即是好像貓眼那些 貓眼那些轉的，還有呢他們那個皮膚呢就好像那個蛇的腹部那樣的那種紋，還有他們那個高度呢 有兩隻，一隻很高一隻是矮仔的，是我不知道現在說第二跟他談的那班是什麼人，即總之只是說 Grace就跟他簽了一條條約，這條條約裡面簽了什麼，就是他們會給人類一些科技，另外就是他們每年要定期捉一些人 去做實驗的，做完之後會回到他們，還有要建一些地下的基地，即是地下的外星人的基地，他們會即係會俾啲技術嘅，即係呢啲人嘅。咁呢個咧，原來喺 UFO 界入邊咧就好出名嘅一個條約，就叫 Griada。即係我唔係好知道點解會用呢個名啦。但係呢個名字咧，如果你查喺呢個Google 入邊都有嘅。就係叫 GEA， 咪 GREADA， 跟住 Treaty，或者又叫 Granada。咁我覺得好奇怪，點解？這個格蘭納達跟這個名字那麼接近，為什麼出了郵票呢？這個就不知道了，但 anyway 就是1955年的時候呢，其中一個版本就簽了這條條約，這條條約就是每十年呢就 renew 一次的，直至近年呢應該在這個2012年的時候呢又 renew 過的，我覺得呢即聽下去呢就非常之威嚷嚷，亦都非常之不可信，不可信的原因就很多個理由啦，其一呢就是點解你會同個外星人簽一條約呢，咁佢反口咁你點呢，佢個科技高你咁多，佢根本就唔需要同你簽條約啦，佢叫你做咩做咩啦，係咪咁，同埋呢就是如果好書呆子咁去講嘅時候呢，就係、是總統簽一條條約，同另外一個國家、另外一個文明、另外一個星系簽一條條約，就不是可以自己只是他自己簽的，他要經美國的國會呢去複核的，美國國會都不知道這條條約生不生效呢，這個就是完全 是不可能啦， 因為呢你現在說回那個四五十年代即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即這些這樣的外星的一些叫做大的事件呢，里面呢就我想大部分呢很多时候大家去找啊去追查都是即用他即用他即这一班人是属不属于一个叫做真的在外星来的一些高智的生物，第二样东西呢就亦都呢即是说他是不是现在地球是在那个战后很突飞猛进的一些科技呢，大部分都是这些外星人有参与， 包括给的呢飞行技术，包括记忆金属的技术，包括燃料推進技術， 其實極少人有提，但我們都是有一個研究有一個探索，未曾將它得到一個很具體的講出來的其中一件事，你知不知道在那個叫二十世紀，即是我們上世紀這兩場大戰的那個期間，有些什麼最重大的人種的滅絕的轉變， 嗱，呢個係好關鍵。呢、這個你如果你睇咧，啱啱水人俠咧，咁佢都就係掂到一樣嘢，就係、是有好多我哋嘅人種嘅，有啲人種咧就係、是、譬如叫貴族嘅人種咧，你知唔知喺上世紀咧？啊、我想大家咧即係研究飛碟學嗰時候都廣被忽略嘅有幾單大嘅事件。嗱、第一個大事件咧就係、是蘇聯十月革命嗰時候，係、原本嗰個沙皇嘅嗰個血統、全部滅絕。 滅絕。 第二樣嘢就係德國嘅納粹行動，就係、是、想將猶太嘅 滅絕。 滅絕。嚇、呢、這個嗱，依兩個係好大單嘅事件嚟嘅。咁、其實仲。咁啊！ 咁但系點解呢個滅絕同頭先我哋講呢件事有關？ 佢最重要咧就係牽涉到咧，即係如果你再深查落去咧，即係用古外星人嗰、那個嗰嗰、那個方向咧嚟去研究，即係阿 Denikin 啊，佢哋都用呢樣嘢嚟去睇嘅，就係話已經咧喺如果你會追查到，原來喺好遠古嗰時啲外星人已經嚟過地球，或者傳遞過好多佢哋嘅嗰啲咁嘅技術咧，就係同或者同地球融和咗嘅時候咧，佢會唔會有啲恩親？地球嘅恩親係同佢有關係咧？ 哦，嚇、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就要搞佢。 係啦，咁而且去到嗰二十世紀嗰時咧，譬如呢兩單係一個大嘅。 喂，咁舉個例啦，譬如話你係猶太人咁樣啦。係。咁佢哋嗰個耶和華係咪外星人咧？ 嗱、呢個就要追查嗰樣嘢嘅。嗱、咁響我哋成日提及嘅亞利安人咧，嗰、那個咧其實都響嗰、那個響嗰個叫做係三千幾年咧，其實就都係一個好大宗嘅一個事件咧，就係、是其實有好多人都研究佛陀咧，佢、都應該釋迦族咧都係亞利安人種嚟嘅。咁樣就，但係咧咁啊，釋迦族咧，即係佛陀到佛陀嗰個時刻咧，佛陀得咗道，就變成咗一個，即係變成一個好大嘅一個叫做係地球頓悟啊！喺嗰時咧就隔咗一段時間咧，成個釋迦族咧都刪咗， 係啊， 刪咗咁樣嘅。咁啊，即係喺呢個種族啊，咁喺嗰時咧就即係有啲牽連啊，或者有啲關係嘅嗰啲亞利安族嘅嗰啲人咧，即係唔想釋迦族咧，即就咁咧冇留種，咁嚟去消失於呢個叫呢個太陽系啊，或者我哋嘅地星嗰度咧，咁啊就係曾經都做咗一啲行動。咁啊，呢個我哋都用嗰個飛碟學嗰樣嘢咧，就係曾經都開咗個 file， 係咪一個叫最確實嘅嗰個答案？咁但係咧就翻翻嚟呢個時刻咧，你會睇到我哋研究飛碟學咧，即係 ufology 四七年之後咧。其實裡面咧，佢都係掂到好多好多啲問題。裡面咧最深層咧都有提及呢一個嘢，就係有一啲會唔會有一種人種啊會被滅絕嘅嗰個關係啊？嗱，呢個就係喺嗰個叫俄羅斯同埋德國嘅呢啲嘢啦。咁啊，咁啊，亞洲咧裡面咧就其實啲人都講啊，日本都喺嗰刻嗰時佢都做咗好多嗰種叫做想滅絕。啊！佢做嗰個叫滿洲國嗰時候，佢都想做一種行動，哦、不過佢咧就冇做到咁大單，啊、或者佢冇能力做到咁大單啦。咁、如果你再牽涉落嚟嗰時候，而家就大家都白熱化噶啦，就係講緊中國有冇同外星人合作咧、如果有，或者呢種咁嘅裡面呢啲咁嘅或者滅族嘅一種咁嘅傳聞有冇做過咧？其實係。我哋都喺度追查緊嘅。 OK， 好啦，嗱，咁我要補充頭先嘅資料咧。呢個即係條約嘅簽咧，就係嗰個具體地方就應該新墨西哥州嘅 Holloman Air Base 啊。 係。 呢個 Air Base 嗰、那個UFO 嘅事件咧，我哋以前提過嘅。 嗯。 好巧合地咧， 嗯， 佢哋講呢個簽嘅條約嗰、那個時間咧，呢、這個 case 係真係發現。即係傳說過有 UFO 事件出現， 出現咗， 係啦。嗱，我講嘅證據就唔係嗰啲啊，真係見到啊，而係話咧，你試下睇翻嚟咧，呢兩條新聞唔係夾埋嘅，不過就冚得埋嘅， 係 即係個時間方面啊， 時間啊，地點啊， 係啦，所以呢個就有少少開始有少少真係即係怪怪地咯咁樣。咁我要補充埋咧，頭先個 Nordic 佢叫咩名咧？有一個叫 Ethereum 啊，就 E T H E R I A N S 啊。咁有成扎名喺度嘅，咁咧就後來同 Grace 簽呢班咧，個原因係咩？就係話咧，佢哋點解要去將呢啲地球人咧要做一啲基因嘅測試咧？就因為原來佢哋自己本身嘅星球出現大問題，佢哋就要透過呢個基因嘅研究咧救翻佢自己，咁所以就唔係完全話即係佢哋無敵嘅，佢哋本身都有好多哈碌嘢，好多弱點，咁佢嚟到地球咧。 就只不過尋求一啲協助，咁同埋佢哋會走嘅，即係呢個其中一個講法啦。 好啦，咁呢件事本身咧，理論上咧就喺啊重要提問係一件，因為除咗簽呢條條約，仲有另一條約嘅叫 Town Line 啊。就嗰、那個嗰、那個兩條條約個名我都唔知點嚟噶，即係我抄咗好耐，但我唔知。即係如果有人知道就即係話俾，即係可以話俾我聽啦。呢、這個就 TAU。跟住咧就一個羅馬字嘅 nine 或者用一個九呢個字咧，即係數目字嘅，係阿拉伯數目字呢個都得嘅。呢條條約咧就九年嘅，就亦都係同呢個 Grace 簽啦。咁咧就話説簽個咧就唔係艾森豪威爾啦，就係 George Bush 嚇。咁咧就嗰、那個簽嗰條條約咧就係想保護人類啊 ，Trea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umanity。咁我具體即係嗰個內容我哋唔講啦，咁但係就即係因為呢個就太過威望啦，即係我只係提咗出嚟就大家知就係、是、呢、這個 可以自己上網查啦， 可以上網，因為但係好多個版本嘅，咁但係嗰個消息來源本身就唔係好可靠啦，咁我所以淨係睇就 anyway 就係呢個外星人同埋美國政府簽嗰樣，咁、我之所以話覺得即係唔可信嘅原因，頭先我提過啦，咁除頭先我提過原因之外，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因為即係呢個要求人類美國人去做嗰樣嘢嘅水平實在太低啦、就太似喺五十年代嘅科幻片嘅入邊嗰啲講法，尤其是係特別係地球停轉日入邊。那個劇本就實在太遲了，這樣理論上就 不需要說、以前來說我就不是太覺得 要評論的、但近年就出現了一些很奇怪的現象呢，就令到我覺得就要重新看回這件事了、樣究竟是什麼呢，我們休息回來就會給一些、 再確實一些的資料 大家 去判斷了。